没有铺垫，没有试探，两个角色相遇，出招，技能绞杀在一起，瞬间高潮。现场观众完全没有这种心理准备，谁也没想到双方一相遇就打得如此灿烂，一时间连欢呼和掌声都忘了。狂剑士、战斗法师，两个都是攻击性极强的职业。重剑、战矛，两剑都属物理攻击极高的沉重武器。但是此时在两位选手的高速操作下，落花狼藉手中的葬花，韩阴柔手中的火舞流言，都已经化成了两团光影，绚烂着，碰撞着，节奏之快让许多观众甚至看不清两个角色到底在用的是什么技能。于峰是全明星级别的顶尖选手，理应有着顶尖的表现，而此时能招架住这种顶尖表现的唐柔更加让人注目。不愧是叶修调教出来的战斗法师。无数收看这场对决的人们此时心中都在想着，虽然目前并没有明确言论表明唐柔是师承叶修，但是一个由叶修挖掘并成长起来的战斗法师选手，无论如何也不会撇清和叶修的关系。事实上也正是如此。战斗法师的经验和技巧，叶修毫无保留的都有传授给唐柔，只要唐柔需要。而后在这之上，他帮助唐柔建立起来了属于他自己的风格。唐柔是新人，一个无畏的新人，最终形成了场上这种凶悍的风格，以至于让很多人不敢相信，如此彪悍的一个战斗法师竟然是出于这样一个漂亮姑娘之手。叶修的战斗法师也很猛，不然不会有斗神之称，但是他的猛和唐柔不同，他的猛是唐柔无法复制的，因为叶修除去战斗法师以外还是一个全职业精通的大师，他的凶悍是基于这扎实全面的荣耀功底表现出来的。他的手法或许会让人觉得很普通，但是实战却会让人觉得难以招架，因为你会发现无论你如何应对，结果都在其攻势的掌握之中，而后一攻到底，成就了其斗神的名头。可以说叶修昔日是选择了战斗法师作为了主职业，所以最后一叶知秋成为了斗神。但如果换是另外一个职业，可能现在斗神之名就会归属于另一角色了。以自己的方式，唐柔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，因为他的对手是于峰，一个全明星级别的顶尖高手。一个新人能和顶尖高手打到旗鼓相当，有什么理由不为他叫好呢？但是只是旗鼓相当吗？超快的节奏让观众有些辨不明形势，但是此时于峰自己心里却暗暗喜惊，因为他发现自己竟然是被压制住了。狂剑士这个职业中涌现出了无数风格狂野的选手，从以前的第一狂剑孙哲平带到现在的许多人，但是于峰却是这当中的一个异类。他的狂剑士也很有攻击性，但是却不像传统狂剑士那样简单粗野，他的狂放之中构建有他特别的精巧。可以说于峰的狂剑士原有的固定风格中开创出了一种新的方式，虽然还未成流派，但至少他是现在货真价实的狂剑第一人。此时唐柔和他以快打快，用蛮力来决胜负，说实话这并不是于峰所擅长的方式，但是唐柔可是一个新人，而他百花的队长、核心、全明星级别的顶尖选手，面对一个新秀这种积极的正面腰战，退缩回避，于峰心里都有些无法接受，毕竟他不是玩猥琐流的，所以他正决定正面接下这个新人的冲击，结果一撞之后赫然发现这新人士气之大超乎他的想象，真这样拼下去没准真要稀里糊涂的就被干掉了。需要找回节奏， 于峰瞬间就把握到了问题的关键。他为了在新人面前维护身份形象以及百花的士气，所以直接进入唐柔的节奏打败他。现在一打之下发现没那么容易，必须把比赛拖进他的节奏才行。不管怎么说，如果真输掉的话，那才是最伤形象、最伤面子、最伤士气的。主意一定，于峰立即从之前和唐柔对攻抢招转为防御优先。龙牙刺来，于峰不再让落花狼藉走位避让，直接劈剑反击，而是运用攻击招架的操作朝这记龙牙敲去。谁想龙牙骤然停滞，跟着一次二次竟然转成了技能连突，变化太快，战矛离得太近，于峰来不及再做攻击招架，连忙技能格挡。当当，接连在一起的急促两声，连突的二段攻击全被格挡架住，落花狼藉向后滑动着，于峰顺势还给了个后跳的操作，他想拉开距离，降低一些节奏。他退得已够快，谁想韩嫣柔逼得却更快，他似乎一直都在向前冲，在未确认龙牙和连突的攻击会制造出什么效果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在向前冲。幻影龙牙，又一技能已经紧接着递来。韩嫣柔手腕颤抖着，刺杀的攻击和龙牙一般无二，只是这一击战矛幻化出数个幻影。几个？于峰瞪大了眼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八个幻影。幻影龙牙就像剑客的剑影步一样，是需要靠操作来维系幻影的产生，数量的多少全凭手速和操作的精准。八个幻影的幻影龙牙，一个区区新人操作竟然已经彪悍到这种地步了。幻影龙牙别说是攻击招架了，就是使用格挡这样的技能也根本没法准确抵御。于峰又不想卖血抢攻，因为他现在想找回自己的节奏，只能继续闪避。八级幻影带起清晰可见的八道气流，令真实的一次在哪里更加难以分辨。于峰也只能将八级幻影全部当作实体去闪避，他甚至无法用普通的移动来规避。葬花重剑一挥，落花狼藉甩剑窜出，赫然是剑客才有的技能三段斩。三段斩可不是剑系共享的低阶技了，落花狼藉却能使出，那只有一个解释，他的葬花重剑打上的技能就是三段斩。由此也可以看出，于峰的风格确实和一般狂剑士有所不同，在技能选择都青睐这种被剑客当作是移动技，让攻击更加灵活多变的一个技能。技能拖动下，落花狼藉追在剑光之后瞬间完成走位，幻影龙牙的八技不知真假的刺杀全数落空。于峰这还正思量着是不是顺势就把三段斩折回来开始反击，谁知这边唐柔早结束了幻影龙牙，战矛一提，豪龙破军追着落花狼藉三段斩离开的身形就冲杀过来了。于峰大惊失色，连忙劈剑再转，但这一次距离实在太近，豪龙破军的速度加上冲击力又猛，虽没挨个正招，却也将落花狼藉的身形直接带翻。于峰连忙一个瘦身操作，落花狼藉滚身站起，结果当空哗啦作响，抬视角一看，韩嫣柔又来了，这次是凌空发起一记，蛟龙出海，瞬间抖落出的水花瓣的魔法斗气瞬间已将落花狼藉锁定。中，这一次于峰再没来得及做出闪避，蛟龙出海直中落花狼藉前胸。唐柔根本不等韩嫣柔落地，第二招已至，一记怒龙穿心再抵落花狼藉胸前，那气劲肉眼可见的对落花狼藉一道贯穿，落花狼藉顿时倒飞出去，韩嫣柔急不追上，龙牙天机产生的魔法旋纹也开始不住地朝着落花狼藉身上飞舞，全场目瞪口呆。 观众们看到了唐柔豪迈的与比他高出几个段数的顶尖高手正面对敌，如此对他就已经相当满意了。对于新人，人们总是会更宽容一些，重视比赛的过程超过结果。唐柔即使最终不敌于峰，也不会有人多说什么。就像莫凡二黄换一红下场，如此不应该的失手，现场都硬生生忍住了，没有发生太多嘲讽。但是现在，此时此刻的场面，哪怕是一个不懂荣耀的人，也能看出场上打架的这两位哪边占着上风。唐柔竟然将于峰击溃了。场馆里稍一震后，瞬间已是惊人的欢呼声。恐怕星星就算是最终胜利，都不足以制造出这样的震撼。这带动起来的已经不仅仅是队伍的士气，连观众在这一刻都被星星的战斗力所感染，绝不会轻视他们的决心和前景。百花选手们则全是懵了，他们的队长竟然在气势上被一个新秀全面压倒。是的，事实就是这样。于峰此时也是惊怒交加，他真的完全没想到这个新人的爆发力强悍至此。他退让，试图将比赛带入他的节奏，却没想到这一退却好像河坝决堤一般，对方的攻势滚滚而来。于峰乱了，彻底被打乱了。原本只是一个他不喜欢不擅长的节奏，但他至少能打，虽略被压制，但胜负还在两说。但是这一步退让却遭到对方的百步紧逼，建立自己的节奏，于峰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，对方的抢攻追得他连气都喘不过来。要输，一瞬间这一念头已经清晰地跳上了于峰的脑海。职业选手对场面没有清晰的认识和判断怎么可以？可是即便知道如此又能怎样？于峰拼力招架，不再寻找什么自己喜欢的节奏，先能跟上对方的节奏，站稳局面再说吧。但是跟不上啊。于峰赫然发现唐柔的节奏早比开场时还要快还要猛，而这样的节奏就是自己那一步退让送给对方的。在这个对手面前，一步都不能退啊。最终带着这样的认识，落花狼藉倒下。